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抱起来，汗水渗透着争取的血。 骚动的希望，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

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当时和爱的男人最后白了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和假，心里的时光机器轻触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 上辈子留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奇妙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 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当时和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？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